第165集，我都是你的。 是不是什么都听我的呀，罗毅？ 只要不是对你有害的。 我跟小妈还有李大哥合伙开个餐馆，怎么就对我有害了？你怕我胖死啊？ 你们三人没人有开餐馆的经验，罗瑞也只是开过甜点店，跟真正的餐饮差远了，这个合作看上去很不靠谱。 哎呀，李大哥都说了，他能找到有经验的管理者，还有高级日料厨师，就连原材料的进口渠道我们都快要搞定了。 来， 洛伊把一颗樱桃塞进他嘴里，表情还是笑盈盈的。 还是觉得不靠谱？ 总是不靠谱了。 温小慧赤脚踩在沙发上，叉着腰。 你之前说好了什么都听我的，结果我想开个餐馆你都不让。 你要是想开餐馆，我来帮你筹划吧。其实以你们现在的条件，开餐馆有点浪费资源，不如考虑和罗瑞一起开甜点店的分店。不过我觉得你还是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工作室上吧，不要三心二意的。 跟黎大哥合作，我只要投钱就行了，他会找人管的，我什么都不用操心。你当我还十七八岁啊，什么都不考虑。虽然我确实是十七八岁的皮肤。哎，总之你别拦着我，给我钱。 温小辉左一口黎大哥，右一口黎大哥的，听得洛伊脑仁都疼了。他优雅地放下手里的财经杂志，冲温小辉露出毫无破绽的温柔笑容。 不给。 温小辉瞪直了眼睛，嗷的一声扑了过去。洛伊张开手臂接住了他，他一张嘴咬在洛伊的锁骨上，洛伊也不反抗，直接把手伸进了他的衣服里，抚摸着他的后背。温小辉扑扑愣愣地坐了起来。 早上刚来过，你干嘛？ 摸摸你而已。 给我钱。 不给。 你不给我，那你想给哪个野狐狸精啊？ 温小辉瞪了洛伊一脚。 万一赔了呢？ 哎呀，不会赔的。 我不怕赔钱，我是怕赔了你心情不好，影响你工作。 放心，有黎大哥在，不会赔。 洛伊手肘枕在沙发靠背上，支着下巴看着他。 这样吧，我给你买个餐馆，随你和罗瑞折腾，你自己当老板，不用去跟别人合股。 哦，我知道了。其实跟我开不开餐馆，会不会赔钱根本没关系，你就是看不得我跟黎大哥合伙做生意。 洛伊淡笑不语，静静地看着他。温小辉白了他一眼。 你可真小心眼，人家黎大哥都有男朋友了。 你上次还说那是炮友。 是什么不重要，所以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不放心我是不是？ 洛伊欺身过去，将温小辉压倒在了沙发上，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。 不是不放心你，是不放心黎硕。 洛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黎硕的时候，他才十七岁。黎硕身上那股成熟男人的气度与魅力，和温小辉看着黎硕时崇拜的眼神，让他对一个陌生人产生了敌意。唯独年龄以及年龄赋予的沉淀是他无法超越黎硕的，何况黎硕除了年龄几乎还有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一切，这样的情敌谁会掉以轻心？ 你只要放心我就够了。我像是花心的人吗？ 像吗？ 温小辉转了转眼珠子，忍不住笑了，他勾着洛伊的脖子晃了晃。 不行，我也觉得我挺像的。所以啊，你可一定要保持住脸和身材，你要是比我先老了，我就不要你了。 一定。 温小辉看着他的脸，忍不住凑上去也亲了他一下。 嗯，真好看。 都是你的？ 当然都是我的。这脸是我的，这胸肌腹肌是我的，这屁股是我的，这儿，嘿嘿嘿，也是我的。 既然是你的，就该跟你在一起。让他进去，好不好？ 臭流氓！ 温小辉感觉掌心里的东西有些蠢蠢欲动，那种掌控洛伊欲望的满足感让他有些舍不得放手。要知道，平时脱了衣服，主控权就全在洛伊那儿了。洛伊的呼吸不自觉地变得有些沉重。 你再不松开手，我就不忍了。 成熟的男人要学会自控，知道吗？ 温小慧用指尖挑逗着洛伊，坏笑着。 今天我就帮你锻炼锻炼定力。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？ 想我没开成的日料店。 温小慧继续挑逗着。洛伊的吻落在他的鼻尖上，然后到嘴唇，再到下巴。 这么玩下去，我怕你忍不住。 我才不会忍不住。你不准碰我。 好，我不用手碰你。 温小辉边勾着他的舌头缠绵，边撩拨着他。洛伊的一个吻用足了十分的热情，只把温小辉亲得要喘不上气来，才离开那红肿的唇瓣。热吻一路往下划过下巴、喉结和锁骨，然后用牙齿一颗一颗咬开他的纽扣。温小辉感觉身体开始发热，不自觉地扭动起来。 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 这时候想跑， 我一会儿还要去工作室呢。 不准跑。 你说不动手的。 你说要玩的。 洛伊。 最后温小慧也没去成工作室，而是被洛伊缠了一下午。和黎硕合伙开餐馆的念头自然是被迫流产了。他发现他但凡是提到黎硕或跟黎硕有关的事，洛伊必有反应。那反应可能表面上是完全不动声色的，但总能让他通过各种细节察觉到醋意，这倒是也挺好玩的。不过在少群面前提起黎硕，那反应更好玩。过段时间，少群和李成秀两口子就要回京城了，他闲着无聊一定要去逗逗少群。想到开不成餐馆，温小辉还是挺失望的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盯了洛伊半晌，然后一拍桌子： 老娘要花钱！ 洛伊差点喷饭。 花吧。 你不问问我怎么花吗？ 不是跟黎硕开餐馆就行？ 我要买衣服，买包，买彩妆。 买吧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败家的？ 没有，妈妈比你还能花钱呢，我习惯了。 那我美不美？ 美，在我心里无人能比。 那你怎么不让我开餐馆？ 可以开，但是不能跟黎硕一起。 你怎么不说让我从今以后不准见黎硕呢？ 我这么说你能不生气吗？ 放屁，你敢。 吃饭吧，乖。 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，你要老实地回答我。 你说。 那年圣诞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你怎么就那么凑巧跑来了？你知道我和黎硕…… 如果不是洛伊的一个电话，他那天肯定和黎硕有进展了，那么之后的很多事大概都会不一样。不只是一个电话。如果洛伊没有在发着高烧的情况下来美国，没有郑重其事地对他表白，他和黎硕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吧。洛伊放下了筷子，喝了口水。 我说实话，你不准生气。 生不生气在我，但你必须说实话。 好吧。 其实黎硕一去美国我就知道了，我也知道他对你的心思，而且我不是一直监听你的电话吗？所以你们去了哪儿我都知道。 温小辉眯起眼睛，事到如今回想起洛毅监听他电话这件事，他还是咬牙切齿的。洛毅讨好地给他夹了一块排骨。 我当然不能让他把你抢走，所以我就去了。 你当时其实不喜欢我吧，但是为了阻止我和黎硕在一起，还是向我表白。 我很早就喜欢你了，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是为了控制你，但是我更不能接受你被别人抢走。 温小辉撇了撇嘴，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。后来又一想，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纠结从前了，破坏自己的心情实在划不来。他点点头，算是相信了。洛毅却明显紧张了起来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小辉。 小辉哥，我…… 行了，别装可怜了。明明是头狼，却总是希望扮成人畜无害的小狗。我该庆幸我一次养了两只畜生。哼， 吃完饭带你去买东西吧，正好阿姨的生日快到了，给她挑挑礼物。 啊，你记得比我还清楚。对对对，挑礼物。 你记不住的事我都可以帮你记上，告诉我就行了。 我觉得再这么跟你过下去，我早晚变成废人。 跟洛毅在一起，既不用动手也不用动脑，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能比眼前的更加幸福惬意了。洛毅捏了捏他的下巴， 那样你就更离不开我了，挺好的。 温小辉心里一暖，抓着他的手啃了一口。 但是你要什么都听我的。 好。